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呢第三个呢就非常之有趣喎、嗯、就係话喔原来呢而家有三个係公牛嘅，即係三个牛车嘅嘅人啦，咁一齐揸住架牛车啦，咁之后而家好口渴，但係去咗个沙漠嗰度喎，咁佢就话啦，咁一个呢就係拥有嗰隻公牛嘅，咁、嗯、一个就拥有隻母牛嘅、嗯、一个呢就拥有啲货物嘅，咁、嗯、个公牛嗰个人呢就话啦，喔好口渴喎，不如你哋去搵啦，我驚呢，咁我隻牛呢咁就喺个沙漠嗰度呢就干、死咗，即係会俾啲野兽襲擊啦，咁佢又唔肯去喇，咁之后个母牛就话啦，喔唔得唔得，我都唔可以去㗎啦，咁因为係啦、我就可能会俾隻獅子食咗嘅，咁我隻母牛，咁啦货物嗰个人咧就话啦，哦唔得啊，我又唔走得噶咯，因为我走嘅话咧，咁可能啲货物就会唔知俾人偷咗唔见咗啦。咁、其实个问题是问乜咧，就系话啦，咁佢哋决定三个一齐走出去，一齐去搵水咯。咁翻嚟嗰阵时咧，咁点知嗰只母牛咧就同嗰只公牛咧、就一齐搞咗只 B B， 系啦，咁快咧就生咗只母牛仔出嚟。咁、个牛仔咧。就將嗰啲貨物原來係食物嚟嘅，就食曬。 食曬。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啦，咁呢隻牛仔咧係屬於邊個咧？ 唉、哎，我都跟唔到咁滯啦， 搞到你個頭， 唉、哎，頭都亂埋啦。喂，但係呢啲好似牽強啲，即係世界之最嚟講， 係最老、最古老嘅笑話嚟咯。 咁你頭先話嗰個又最古老， 唔係即係呢個第三，好咧，又蘇美嗰、這個蘇美嗰個係第一，就係1900年前啦。第二一個就係1600年， 公認嘅先， 係啊，都係啲美國、英國嘅研究嚟嘅，即係佢都揾咗出嚟啦。咁都係俾大家笑下咁啦。 係，你既然係咁咧，不如我講翻個笑話俾你聽。講下笑話，當然唔係世界之最啦嚇，唔係都係世界之最啊。都話啦，即係有一個外國嘅即係武術大師就嚟到中國，咁咧就想同中國嗰啲即係最好打嘅人嚟去較量。咁啊嚟到咧就周圍去查問中國邊個最好打，邊個最打得咁樣樣喎。咁啊究竟嗱，我知道李小龍係最好打，不過佢已經唔喺度啦。咁究竟係呢一個成龍啊，定係呢個李連杰，抑或甄子丹，定係邊個啊？咁樣喎，咁啲人話：，嘥氣啦，全部都唔係啊！咁啊，邊個最好打？你真係要想最好打？城管最好打咁，呢、這個就係個笑話 嚇。聽講真 係 喎， 最打得就係城管，你知而家大陸 蝙蝠俠都唔夠佢打。 唉，冇錯啦，呢個就叫世界之最啊！呢個都係笑話嚟嘅。 咁、真 係好嗱，咁跟住落嚟咧，既然我頭先講咗嗰啲最大最細國家咧，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最大嘅帝國，嗱、咁有少少歷史啦，有地理有歷史啦嚇。咁最大嘅帝國咧，其實我一路都以為係蒙古帝國嚇，成吉思汗。咁、但原來好有趣喎，大家上維基睇下啦，我喺維基睇嘅啫。原來英文同中文係唔同嘅。如果你打呢、這個即係 list of 即係 largest empires 咁樣樣啦，原來喺維基百科英文咧，佢就將大英帝國列係第一。因為佢大英帝國叫日不落國嘛，佢、統治嘅地方加加埋埋嘅面積、雖然佢係散收收 裏面， 佢就原來係歷史上面咧最大嘅帝國。咁、但係如果你睇中文嗰個咧，最大帝國嗰個咧個條目咧，佢、仍然都仲係列蒙古。咁、大家列出嚟咧嗰個面積咧，確實係有啲分別嘅。咁就真係唔知，即係其實好難計嘅講真係嘛，即係個面積。咁但係咧，當然嗰個時間就好唔同啦。原來佢係大英帝國最即係。即係巔峰嘅時期，所以面積最大咧係1922年。 1922年。 咁蒙古帝國咧最大咧就係1270或者去到1309咁。好啦，咁原來我當呢個叮噹碼頭啊，第二嗰個咧都好難估嘅，真係其實我都唔知啊，所以而家我哋叫教學雙長，為咗預備呢個節目，我又喺度繼續嚇嚟去學嘢啦。原來第二咧就係俄羅斯帝國喎。咁原來唔係好耐啫喎。就係19世紀末。1895年呢就係佢嘅高峰期，原來係達到最大嘅面積。咁因為你知道啦，佢西伯利亞嘛，你睇下佢由呢一個真係波羅的海嗰度一路去到嗰個海參崴嗰度，即係太平洋嗰度呢幾勁呢，係咪呀？好啦，原來真係最大。咁而呢第四呢，即係或者你話第三啦，原來係西班牙帝國，我都唔知啦，佢最高峰時期就係1740至到90咁上下。但係第五呢有趣啦，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原來係排第五嘅咯。就係大清。 大清。 原來清朝呢、當時嘅版圖呢，如果按照呢個嚟睇呢，已經係排第五。而佢最盛嘅時期呢，即係個面積最大呢，就係1790。即係18世紀末。咁原來第六呢、就元朝。 元朝。 咁但佢元朝呢即係佢同蒙古帝國分開嚟計啦。咁但係原來元朝呢佢最高嘅時期1310年呢就係最大就係排第六啦。咁落嚟呢中間我啲跳咗佢啦係咪，但係我哋原來後面呢唐朝、明朝、漢朝嘩都係有呢個排位嘅。唐朝係第九名，明朝呢係第十一名，漢朝係第十二名。但係令到我最詫異嘅呢就係羅馬帝國最出名啦。羅馬帝國原來是排二十啫。 嘩 係咪我哋淨係漢朝都排十二。羅馬帝國呢係排二十。咁但係大家最盛嘅時間呢其實係真係差唔多嘅。即係如果按照啲歷史只係差咗十七年啦咁嗰啲唔算數。原來即係漢朝最盛嘅時期呢就是公元一百年。即係耶穌死之後一百年。而羅馬帝國最盛嘅時期以面積計呢就是公元117。好啦咁落嚟呢就近好最後嘅一個帝國咁滯啦就係奧圖曼啦。因為奧圖曼帝國呢如果正式係真係滅亡呢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㗎嘛。即係一百年前都仲有奧圖曼㗎喎理論上。雖然佢已經弱到即係不得了㗎啦。咁就係土耳其啦今日嘅土耳其啦就奧圖曼啦。原奧圖曼呢就排第27。咁而另外一個呢有意思嘅呢就係因為羅馬帝國呢後嚟就即係分裂咗啦咁西羅馬帝國同東羅馬帝國啦咁西羅馬帝國呢就後嚟就滅亡咗啦但係東羅馬帝國仲持續咗成千年㗎嘛咁東羅馬帝國有另一個名字叫拜占庭嘅拜Byzantium咁拜Byzantium呢原來好渣咋嘩我都估唔到前面嗰啲都唔知點數真係佢竟然排第59喎。 59。 唉嗱咁樣呢就佢最高峰呢就係公元555。三條五嗱，奧圖曼頭先明講，奧圖曼最高峰期咧，嗰個版圖咧就係1683。好啦，跟住落嚟講咧，亦都係好多人中意講嘅，就係、是、最高嘅建築物。 哇！ 你知道啦，唉，尤其是過去呢幾十年咧，大家就喺度死爭硬爭噶嘛，係嘛爭崩頭 嗰啲起嗰啲樓， 係鬥起啊！有啲夾硬喺上面加條杆，於是我高過你咁樣。咁所以咧，後嚟咧就即係好多啲咁嘅國際建築學會啊咁樣咧，就好多人出嚟就話要唔得啦， 唔可以， 我哋要定啲規矩啊！你啲太過矛盾啊，知唔知啊？太 魚絲吊出嚟， 冇錯啦，係整條鐵絲上去又話高過你咁樣，冇意思啦，係嘛？所以咧，佢就有某一個定義嘅，即係話真係有一個面積係。用得嘅點啊咁樣，或者之上唔能夠再加多高過幾多條杆。咁而家嚟講咧，其實就冇得拗啊，真係好離譜啊！呢個我都唔知佢，唉，佢嗰個可用面積係咪真係去到咁高啊？係零零舍舍拋嚟嘅， 哇！ 就係暴發户， 暴 就喺中東， 哇！ 就阿聯酋，阿聯酋啊，咁阿聯酋咧就杜拜，杜拜一個叫做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 咧係828米。 哇 ,828 米。 有幾高度。 咁就真係好難講啊。我都記得啦大帽山係957嘛。記得我上個禮拜我都查過。咁大帽山957呢其實真係都。 嘩 即係已經佢都接近㗎喇。幾緊要啊。 起出嚟喎。最高 係未起出嚟㗎喎 ,828 米喎。好啦咁原來第二呢已經爭一截啦。第二就係上海。 上海。 唉上海呢有一個上海中心嘅叫做嘅大廈究竟係唔係呢個最新嗰部詹士邦嗰個 Skyfall 入面嗰間呢我唔記得咗啦。 之後呢 咁樣呢就講下嗰個高度先。原來爭咗一節係632啫。 632。 係咪同哈利法係咪爭咗一節啦。咁但係之後呢原來亦都係喺個中東嘅就係沙地阿拉伯。但我唔知點解呢而家大陸係叫沙烏地阿拉伯嘅真係我都唔明無端端就加個烏字落去。人家一個 Saudi Arabia 啫嘛英文讀就 Saudi Arabia, 咁點解又叫沙烏地呢真係麻煩啦。譬如肯尼亞咁樣又叫肯亞 Kenya, 咁佢又叫肯尼亞而家肯尼亞又係荒謬嘅呢個都係發音。好啦咁我就堅持係沙地阿拉伯啦咁就喺麥加聖城麥加有個叫做皇家中塔飯店呢就601米。 601米。 咁而呢原來呢跟住落嚟仲有嘅但我跳一跳啦就去到第五名。第五名呢原來就喺紐約。 紐約 就係世貿中心呢以前就好威啦就冧咗啦 ,911 嘅時期。咁佢而家呢又起過一座又係叫返做世貿中心嘅。叫做一號大樓啦我唔知會唔會有二號三號啦。喺紐約嘅呢原來呢一間呢就541米。咁就爭咗一節喎。咁但541米呢佢係特登唔起高嘅佢本來可以起高啲。點解呢原來佢就係為咗呢佢即係你美國佬呢成日都係繼續用英制㗎嘛。咁用英制呢佢就係1776年呢就係美國獨立革命嗰年。 所以呢就係1776尺啊，英尺。1776英尺，所以佢話我哋就係圍尺呢度。所以就等於541米啦。咁跟住落嚟呢，最近我哋咁滯啦，即係就係、是、第六名嘅就係台北。 而家先到台北。我一路都我以為最 update 呢，我一路都以為台北係最高 啦。而家跌到第六啦，陰哥。 跌咗咁多啦。 好犀利呀，而家啲人癲㗎嘛。係咁起係咁起㗎嘛。已經跌到第六啦 ,508。 508。 508。 508 米。101。咁而家呢，但以前呢馬來西亞如果大家去旅遊呢，個雙子塔咪好出名嘅，雙子塔。就係好似成龍嗰套咩叫做咩生死時速啊，唔係生死時速，叫做 Rush Hour, 唔知第三集第四集呢，臨尾嗰幕咪喺雙子塔度打嘅。咁但係雙子塔呢而家已經跌到第九啦。雙子塔呢係452米。咁樣就係俾邊一個爬過佢呢，就係我哋嘅 ICC 啦。 哦 ,ICC 排第八。 原來已經第八。 第八咗 ,ICC, 係咪就ICC 呢就484米。 嗯， 係咪咁都犀利。其實呢上面有一啲都仲係喺大陸嘅。即係而家呢兩度都叫步伐啦，即係中東同埋大陸呢就鬥起咁。 其實起埋啲咁嘅樓真係嘩都幾 好得人驚㗎、啊、你知唔知幾十年前有套電影呢、啊、叫做沖天大火災。咁入、啊、面呢我好記得㗎就是史提夫麥昆呢就係、是、做嗰個消防隊隊長嘅。佢、都係咁講啦，佢話你哋其實起埋曬呢啲摩天大廈呢、根本呢如果火燭嘅時期呢就死、變成一個死亡陷阱。其實真係冇得救嘅。係咪你點救啫嗰啲火，如果上面燒到冚冚聲係咪、你根本你上面飛機唔通真係抌水彈你都救唔切㗎，你嗰啲水彈啲水唔知點樣淋到佢嗰層樓係咪、你雲梯就根本嘥鬼氣啦，佢啲已經高過曬你所有嘅雲梯同埋射嗰啲喉好多㗎啦咁樣。咁所以呢當然你而家問嗰啲建築啊，不過阿聰唔喺度 ,Elvin 喺度啦，如果唔係我哋可以請教佢。即係話呢啲咁嘅摩天大樓呢，而家嗰啲咁樣嘅雙重、三重、四重保險，點樣能夠防止沖天大火災、你啲人就困曬入面燒變燒豬呢咁樣樣、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 又係咁大學問，又係諗埋啲無謂嘢，點解唔起多幾棟呢，咁咪咁算囉。 係啦，但係而家土地珍貴㗎嘛，係咪、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其實講些少呢返返去同科學有關㗎、科學有關嘅呢其實講少少天文呢。 好啊。 講天文呢就講最大嘅一個行星。這個誇張，其實大家上網可以隨時看到的、即是 我、這個才是 真正世界之最、 最大行星、我們的太陽，我們說的地球直徑就12700多公里，你將它 round up 就一二法好易記啦、你是香港人最喜歡好意頭，因為12800，但是呢太陽的直徑呢就是地球的差不多109倍、所以它的體積呢是109乘109乘109那麼多倍、即是說呢太陽呢是可以吞噬呢超過100萬個地球。咁呢個太陽大啲幾家關呢，好啦。但係原來呢你呢個太陽呢比起有呢個星嘅大細呢簡直差好遠好遠。我哋話呢一個嘅譬如獵戶座，頭先我講過啦、,Orion 呢佢嘅左邊膊頭嗰粒星呢係一粒紅巨星。我哋叫深縮四。人心嗰個心啊，吓縮即係星宿，星宿咧，而家我哋正音嚇，不過咧就係我哋都係慣咗星縮星縮咁啊。咁啊，深縮四呢粒紅巨星咧，原來個直徑咧係等於太陽嘅咧係1000倍。 哇！直徑， 哇！直徑啊！所以如果佢嗰個嘅體積咧就1000×1000×1000，你自己計啦。 哇！ 咁但係呢個未算最大嘅，原來而家即係天文學家揾到最大嘅一粒星咧，係喺呢個大犬座。即係我哋一粒叫做就咁編號叫 VY 喎、VY 大草 V 大草 Y 叫做 Canis Majoris、Canis Major 就係大犬座，大犬座啦，大犬座呢粒星呢佢個直徑呢係太陽嘅1540倍、所以即係話如果你搵一張最大嘅紙畫咗一個圓圈係、代表呢粒星嘅話呢、你嗰個太陽都畫唔到根本、因為佢個直徑係佢1540倍嘛，嗰、個太陽咪即係最細嘅一點呀、都咩啦，你諗下吓、你話幾得人驚啊、哇真係宇宙之大呢無奇不有啊，你話呢個幾犀利啦。咁、另外一個呢，但如果你話講最大嘅天體呢、都未算，因為呢如果講天體嚟講呢就一般我哋係即係宇宙入面最基本單元呢，如果你對呢個宇宙學家嚟講呢就唔係星、而係星系。 星系， 我哋叫 galaxy。咁 galaxy 呢個字呢，大家都知道呢，其實喺以往嚟講呢就好冷門，冇人識嘅。但係就因為三星電子公司出咗隻手機、 galaxy 就全世界都識 galaxy 啦。galaxy 就係星系。咁譬如我哋身處嗰個星系就叫做銀河系㗎嘛。咁但銀河系嘅直徑就十萬光年。小兒科，原來我而家找到最大的星系呢，就是室女座的，一個叫 IC1101 的，咁樣離我哋呢就好遠好遠㗎啦，即係好多唔知幾多光年呢，但佢嗰個直徑呢係我哋嘅銀河系嘅28倍，嘅直徑係我哋28倍，而個體積呢係我哋銀河系嘅400倍。嘩，呢個星系真係超級星系啦。嘩，不過講下原來又已經時間又到啦。嘩，原來我仲有好多都未講㗎。不過我哋諗下下個禮拜呢。 講咩啦。 講諗下講咩題目啦。我都未諗到㗎，係咪？好。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 好，拜拜。 拜拜。